你呀，啊，三者观听悬浮，令诸众生大水所漂，水不能溺。这个，这是十四种无为里面这个第三段啊。前面呢说过，火不能烧。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，讲水也不能溺。这个。俗话常说啊，水火无情。那么同样的，有理上所讲的，有事上所讲的。如果我们在理上贯通啊，事上必定有感应。那么感应的缘是相当的复杂啊，不是那么很单纯的。古人说这个文献呢是属于水，在我们中国医学里面呢也是认为这个耳啊，属于耳与肾脏啊有关系，所以观听悬浮，那么这个水呀才能够归其根本，所以说水不能够水不能溺。那么佛法里面呢？表法的意思多啊，表法的意思多。佛法以这个火啊表嗔恚，以水表贪爱啊，那么这是三毒烦恼里面最重的。如果在修学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能够反闻啊，这个悬浮啊就是反闻啊，能够将我们的见性啊悬浮，闻性悬浮，像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反闻闻自性，那么这种功德可以断贪嗔烦恼。为什么呢？不会再向境界上攀缘。那么这个样子，成火不能烧，爱水不能够溺。我们能够断成火与爱水，就有能力超越三界，这个是一定道理的。这个第四段说，四者断灭妄想，心无杀害，令诸众生入诸鬼国，鬼不能害。那么这个一段呢，意思非常的显然啊。这个鬼呀，是以阴隐为响应，以杀害为堕缘啊。这个鬼道啊，里面固然也有善的啊，可是恶的多，善的少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呢看得很多，所以我世间人称这个鬼呀、啊、 叫误会啊，那是口误的。那么佛法里面称之为魔鬼，这个魔鬼也的确是一个通称啊，因为鬼道啊普遍有饥饿之苦，从这上说。那么称到的恶鬼呢，这个也很有道理，鬼里面大多数是不善的啊，是会害人的啊。可是像天台家所说，百界千如啊，每一界里面都具足了十法界。那么在人法界里面呢，也有鬼道。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人，如果他存心阴险啊，手段呢狠毒啊，损人利己，贪欲无厌，那么我们晓得他所做的这个业就是与恶鬼道相应的啊。现在虽然还在人道啊，他这个人身失了之后一定与鬼道相应啊。那么这个是人道里面的鬼道。菩萨修慈悲心啊，所以纵然是恶人啊，阴狠之人，看到一个慈悲的人呢，他也不会伤害他啊，也不会伤害他。这就是入住鬼国，鬼不能害啊。这是以慈心三昧啊，能够解除这个恶难。那么像这些呢，这个修学的方法呢，菩萨是在果地上，那当然没问题了啊，这个十四无业都成就了。佛法可以这个上上法了，我们现在也可以修学啊，所以说是诸佛如来的法门啊，我们不妨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也要精修啊，但是宾主一定要分清楚，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烦恼习气还没有断尽，那么我们要以三学为主啊，三学为主。如果业障习气断尽了，这个时候以三会为主啊，像这个本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，就是切实用根的修学法啊，这个是最高级的修法啊。那么他的成就是如来果地上的楞严大定啊，这个是要有层次的。所以有许多人来问我啊，过去我们讲楞严经，也有不少人听了以后啊很想修学啊，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，那就是你的烦恼业障习气太重啊，这种方法你要是学习的话不会得力的啊，反而产生了障碍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修佛一定要按部就班 啊，晓得自己的根性，晓得自己的程度，啊，也知道我们现前生活的环境，啊，应该要如何修学，啊，一定要把根基要打好。啊，我们看古人，人家这个修学，先求根本治啊。啊，我们现在的时候一天到晚打妄想，好高骛远，这样搞到后来结果必定堕落啊，而且容易啊着魔啊，所以这个许多人着魔以这个原因我们也晓得他为什么会着魔啊，他的期望太高了，他的业障太重了，怎么会不着魔呢？啊，所以学佛的人，不管你是宗门教下，啊，一开头要以根本智为主，啊，根本智从哪里求？从戒定当中去求，啊，从破魔执、断二障当中去求去，这个才是基本办法了。啊，那么讲到这个四相上的修行啊，是要从孝亲尊师重道上，从这上去奠定基础啊。十大愿王里面前面的四愿是修根本智的啊，礼敬诸佛啊，对一切人都要有恭敬心啊，像华严楞严这个圆觉里面所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我们有没有做到呢？啊，做不到，我们基础不稳固啊，要想劣等太危险了啊，决定不可能的事情啊。赞叹如来，我们做到没有？我们是不是对于每一个人都赞叹啊？如果你是某人呢，他根本没有值得我们赞叹的地方，那你错了啊。再恶的人也会有一两桩善事啊，啊，说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完全作恶，找不到一条善的，这个人大概也不容易找到啊，啊，也不容易找到啊，只能够说这个善恶有多少，可以讲纯善跟纯恶大概都找不到啊，就是阿鼻地狱众生他还也有几个善的种子啊，善言善行值得我们赞叹的啊。古德教给我们应恶扬善啊，啊，这是赞叹如来啊。那么第三，广修供养，我们做了没有啊？也许大家说供养我们有能力，没有能力要有心啊。说到广修供养，说个老实话，人人做得到，只是你不肯做啊。那么诸位听到供养呢，都想到这个财务上的供养啊，财供养不是佛法的本意啊。财供养，你看看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个是福报啊，是有漏的福报，不是功德啊。财供养的只是我们可以讲是个施主，而不能称为福田。法供养这是福田，是无漏的 啊，我们没有发给别人， 没有发给 你自己修行，认真的修行，就是广修供养。啊，你要不信，慈弘誓愿就讲得很清楚。啊，这个意思我们在讲堂里面讲了很多。啊，慈弘誓愿第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你们想想是不是广修供养？啊，后面断烦恼、学法门、成佛道，都是为了第一愿。所以我们自己修行正果，就是广修供养。啊，不要以为哎，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做，这是广修供养，是广修供养。你自己修行成就了，啊，你得清净心了，你开悟了，你证得一心了，这一个地方的人有福了。这一个地区人没有福报，诸位想想，怎么会有佛菩萨出现于世呢？啊，有一个修行正果的人，这个地方人有福啊，没福不会出这样的人啊。啊，所以你自己修行正果，对于人天来说就是广修供养，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意思。啊，第四愿忏悔业障，啊，忏除业障。啊，十大愿王前面这个四愿是根本的修行，啊，根本的修行，没有根本不会有成就的。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学习，啊，学礼敬，学赞叹，啊，学供养，学忏悔，啊，在这上多做一点功夫，啊，基础够了，才能够修上上的法门。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啊，稳性，啊，这个地方观世音菩萨修的是稳性呢，啊，而不是耳识啊。耳识是虚妄的，是生灭法。啊，闻性是沾染，是不生灭法。啊，所以他这个功德很大。啊，学了心一时，产生无比的威德。那么这种威德呢？与一切众生呢起感应道交，啊，我们众生遇到苦难的时候，啊，智心称名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啊，我们念这个观世音菩萨名号，啊，把智心的念，就能够超越苦难。啊，智心，我们一般讲的是一心呢。这个一心里头决定没有妄念，与菩萨这个神离就感应到交，啊，它就起作用，啊，能够免除一些这个魔鬼的这个灾难。那么下面一段是刀兵劫，五者闻讯成闻。六根消伏，从于身天， 能令众生临当被害，刀断断坏，时期兵戈犹如隔水，一如吹光性无动摇。那么这些事情在过去呢，的确是有啊，但是它不是常有啊，因此这个善根福德厚的人他相信啊，善根福德薄的人啊他不相信啊，那就是不常有。那么这个里面呢，说的有很深的道理。一般的凡夫耳根接触深沉当中就产生了耳识，识有分别，有分别就是相对的，这个因为是有相对呀，所以这个刀就起了作用啊，这个刀枪呢它就起作用。菩萨摄食用根，根是文心，文心就是本觉啊，本觉的内心呢，这个是纯真的文心啊，心文成文啊，前面这个心文是本觉内心，成文是成就了纯真的文心，所以才有办法叫六根消伏啊。啊，消是消融啊，伏是成了一个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时候将自己的全身融于无形象的境界，那么这种境界呢，由做这个打坐的人呢，容易体会到一些啊，有一些同学在打坐，做的有相当这个功夫的时候，他会感觉到这个身体也不存在了啊，可是一大半的人说的感觉到这个胸部以下的好像没有了，人非常的轻松啊。那么这种境界很多人有，那么功夫更要好一点的说全身都没有了。注意要晓得，你要是已经感觉到整个这个身体不存在了，你这个身体跟整个宇宙合而为一了，到这个时候刀枪对你不发生作用。啊，那么这个是在这个修这个打坐的时候上乘的功夫。啊，虽然是上乘功夫，它只是静坐里头有这个境界。啊，那就是入定的时候，有这个境界现前，啊，这是相当好的境界。除了定呢，这个境界就没有了，这不行。啊，功夫真正到家了，行住坐卧，全是这个境界。啊，所以这个身呢，变成一个什么样呢？若有若无啊，你说没有吧，有这个身在；你说有吧，自己没有感觉 啊，自己感觉里面呢是给虚空法界合而为一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不但是定中是在这个境界，啊，这个打坐的时候有形的打坐，不打坐也在这个境界当中，啊，这是大定。啊，这个定才有受用啊。啊，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不必说了，啊，像这样的境界可以说原教初住菩萨以上都有，啊，我们念佛的人要念到理业心不乱也得到这个境界，啊，那个学禅的人禅坐里头会发生这个境界，念佛的人在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当中在这个境界，啊，他不必打坐，啊，也能够会感觉到整个身体也没有了，跟虚空合而为一了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坐禅跟念佛了法门不一样，功夫成就了达到的境界实在是没有两样。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首先说出他自己所得到的这个三昧，然后能令众生当被害的时候，啊，只要你能够诚心诚意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他就起这个感应的作用。啊，观世音菩萨刚才跟你说过，他这个身是跟虚空法界合而为一的，他哪里不在？啊，所以是千处祈求千处应呐，感应道交啊。啊，他跟整个时空合而为一，无所不在。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如何跟他起感应。啊，平常我们念这一句观世音菩萨，啊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挂在口头上，心口不相应，所以没有办法感应到教啊。要到什么时候才完全感应呢？那到梵文文字性是完全感应，啊，那么刚才说了这个境界太高了，啊，我们想学也学不来，最低限度你要晓得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啊，我们念这一句观世音菩萨要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，这就会起感应了，虽然不是完全感应，它有部分感应，可是慈悲心从哪里生的？从清净心生的，啊，所以说你这个是非人我烦恼不断，你慈悲心生不起来，啊，想现起来现不下来，啊，我们平常讲这个菩提心，菩提心咱们为什么不说啊，这个执心为本啊，方便为门，为什么不这样说法啊，为什么不说身心为本方便为门，而要说慈悲为本方便为门，为什么说慈悲？啊，说了慈悲呀，底下都包括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慈悲是从身心清净心里面生的。啊，说了慈悲呀，当然就有清净心。清净心的话呢，从执心平等心里生的。 好像我们说的楼房一样，我们说三层楼啊，说第三层楼一定包括第二层第一层啊，我们说第一层不一定包括第二层啊，也不一定包括第三层，说的上面一定包括了底下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初学的人求根本之呢，修平等心，修清净心啊，戒定慧，这个修学的目的不过是如此而已啊，这是我们应当晓得的。菩萨神力加持，我们就能够消灾免难了。底下这个几句时起冰锅犹如隔水，夜如退光啊，性无动摇。因为如果你这个身是有分别执着，以为是有一个形象，到它就发挥作用啊。所以这个诸佛菩萨有道的人没有办法伤害啊，他就是他那个身跟虚空一样，所以不能够起作用啊。这种能力不但佛门里面说出这个道理，瑜伽书里头也有啊。修到分别执着都无，这个身体不受一切外面的这些伤害啊，外在的伤害，这个里头有很深很深的道理存在啊。那么这些道理在佛法里面呢，从纲领上说，经常讲的很多，像《金刚经》讲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。那么诸位想想，我们这个身是有为法，梦幻泡影。那个刀也是有为法，也是如梦幻泡影。啊，因此彼此没有障碍啊，就是华严里面所讲的四事无碍啊。不到这个境界，那个是有障碍的。有障碍就有损伤。那么这是在大经大论里面佛都发明这些微妙的实相，也就是事实的真相。菩萨六根消福同于无形，所以他没有受冰人之处。众生与菩萨感应道交啊，在短暂的时间也达到这个境界了。所以前面跟诸位讲了，一心称名，这个一心两个字很重要。因为一心啊忘我了， 不但我没有了，我执没有了，法执也没有了。你要有我执有法执，就没有一心了。啊，你看我们念佛法门里常讲，四一心破我执，理一心破法执。啊，所以这些短暂的时间，一心称名，我法二执，这个时候离开了。这个时候，刀兵不能够损伤。啊，也就是华严里面讲的四死无碍。啊，才有一念，道兵依然有损伤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得一心，你还是落在意识里，意识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对立的。啊，对立就有冲突，就有伤害，就有破坏。啊，一心里头没有对立，啊，凡夫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妄与妄不相妨碍。啊，所以离四无碍，四四无碍。道理在此地啊，这个是很高很高的功夫啊。我们凡夫偶然在一念之间的相应，正是古德所讲的一念相应呢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这个道理明白了之后，四象里面的水火刀兵的时候都不会害，都不会伤害。真的入了大火，火不能烧你啊，跳到水里头，水不能淹你啊，刀兵不能伤害你，这个是一点不假的啊，这不是神话。二十四史啊，我们懂得这个理论，就晓得哎，这个事情是有可能。如果不懂这个理论，看到这些经文，这是神话，不可思议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啊，我们念观世音菩萨，刀兵就伤害不了我，啊，还不是一样伤害？哎、啊，你是不明了这个道理，你念的不如法。啊，你念的功夫不到家，啊，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如法功夫到家了，的确，啊，像经上所讲，啊，这就是佛经里头没有妄语，啊，句句都是真实话。再看底下一段。十六者问讯精明，明辨法界，这诸幽暗性不能全，能令众生越刹罗刹，就判察鬼及皮舍者，复旦那等最近其旁目不能视啊。那么这一段讲鬼见，这个鬼也鬼神啊，是以幽暗呈现啊，所以他在黑暗里头能见啊，在光明里面呢他就见不到了啊，光明里头见不到了。所以我们一般讲鬼神，夜晚呢出现的多，白天呢很少啊，白天很少。那么有些这个修行呢有一点功夫的人，他能见到鬼啊。像我以前有个老同参呢，明眼法师啊，他那时候叫大西，跟曲阳光上师学密，他学了三年啊，告诉我他能见到鬼了啊。他见鬼不是偶然的，是天天见啊，就像我们看见人一样，天天见的啊。 可是到差不多黄昏呢，啊，下午四五点钟，就这个街上就有鬼，啊，但是很稀少，啊，不多，啊，到了晚上九点十点钟的时候，哦，这满街都是像我们人一样，都出来了，啊，都出来了，啊，可见鬼的性质是幽暗的，啊，那么他讲的话绝对不是假的，啊，绝不是妄言。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呢，是要我们本性的光明透出来，啊，而不是借到阳光，啊，不是借到日光，啊，所以说是问讯精明，啊，精明是讲的功夫，啊，反闻文字性的功夫。到寂静又明，这个时候啊，啊，明辨法界，啊，本性里面的般若智光啊，就能够照遍法界。啊，照遍法界，法界是个什么样子呢？净土经里面常讲啊。常寂光啊，大乘佛法里面所谓的大光明藏，啊，大光明藏啊，就是净土里面讲的常寂光啊，这个现前常寂光里面，大光明藏里面没有鬼神。啊，鬼神虽有啊，鬼神见不到，鬼神连见都见不到你了，他想害你，那根本就不可能吧？啊，绝不可能。啊，所以我们生生世世当中有许多冤家对头啊，这是免不了的啊。啊，那些人的冤恨还没忘掉，还常常想着报复你。你现在已经入到大光明藏，入到常寂光了，他找都找不到你。啊，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所以这些卧龟罗刹虽近其旁，目不能视，看不到你。啊，那么这个光。光是从镜当中来的，楞严前面念过啊，镜即光通达了啊，我们的心要清净到极处，就是光明啊。这个镜再跟诸位说，不是一天到晚盘腿面壁，这是镜啊，也不是我们这个身心不动了，这叫镜。什么事情都做，什么境界都解除。佛在《金刚经》里教给我们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这叫净。啊，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的时候，像释迦牟尼佛，啊，讲经三百余会，说法四十九年，足迹遍及五印度。他在常寂光中，这个意思我在讲堂里头也跟诸位常常提起啊。佛说一切法，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，这就是常寂。无说常寂，说就是放光啊，说与无说是同时的，没有先后的啊。正说之时，正极之时啊，极道是同时的，没有先后啊啊。 第二场到二场几啊？所以他住在长吉馆中，他住在大光明藏中，比这个十报状元图还要高啊，还要来的究竟，还要来的圆满，是这么回事啊。这是诸佛菩萨的境界啊。那么我们在讲经当中啊，也多少给诸位透露一些啊，自己一定要能够证得啊，因为你证得才有受用啊，不能证得那哪里会有受用啊。证得是实证啊。那么我们讲证得之难，难在什么地方？